散的烟线，低头望着流水匆匆地流走，只有友情是永恒。岁月无情不停留，匆匆太匆匆，只有友情停留在心中。

对你爱过的他，我试着去了解，靠你近一些，触碰多一些，有时气味会帮助爱溶解。你才踏出门，我立刻写情书，等你到纽约进饭店就能读，穿针穿祝福，穿针穿孤独，没有你住，爱只是空房屋。别说我傻，我只是装傻，但是我不怕，也许我傻，我不怕傻了吧，傻瓜力量大。

的钟声叮当叮当，交织过多少美梦，寒窗的日子早已鸳鸯，回忆总是身上。任你的林荫郁郁苍苍，树下的梦是多少，梦中的伴侣随意远离，梦却依然芬芳。沙拉拉拉拉，沙拉拉拉拉，成长的岁月最是令人难忘。沙拉拉拉拉，沙拉拉拉拉，总是那么令人惆怅。小月那静静小月，何处寻觅往昔的笑颜，梦里的花儿依然芬芳，如今却各一方。沙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，成长的岁月最是令人难忘。沙啦啦惆怅，沙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，成长的岁月最是令人难忘。沙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，总是那么令人惆怅。 迷途失望，疑人海里面。困惑只感到恐慌，迷途的我如何拍案，浮沉中碰着这份爱使我向往，完全因你重燃希望，无穷黑暗内擦亮了心里烛光，完全因你情怀激荡，随缘境碰着你令我得到释放，你改变命运的结局，回流泪的我笑着看，千秋于春雨里，又像我心在摇荡，打破命运为我阻拦，冬日风雪下降，能令一生不迷惘。从前的我，从前的我，明明出错，你令我摆脱痛楚，完全因你来临相助，而人生已没有不可，悠然地唱吧这首歌，多得你用心在做我。

一天会有一天拥有幸运渐渐誓言，你将会发现永远并不遥远。就算全世界都要把你否定，也不能让我放弃你。就算我们的过去都没有了证明，我依然守护你。绝不能失去你。 双手紧紧贴在胸前，像风儿也带走这动人的祈愿。 红白黑黄的皮肤，一样相同的温度， 世界在我脚下，爱种在我心田。像云浮现，沐浴人间，喜悦着你的喜悦，呼吸着我的呼吸，让梦想成真，一道无限，像雪 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